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《活力新北京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敲碎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调。几杯桂花酒，是最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唯一广播伴耳边。 八七点六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文化娱乐最前沿，876资讯。 特普利强脂，经典传承1976，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，植物铺贴更环保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，我是小东。今年十一黄金周，电影市场又掀起新一轮的国产片比拼。长假后半段，电影无双票房和排片场次都上升到第一位，假日看电影成为了很多人的休闲选择。请听报道。 电影放映结束，观众们纷纷起身，给无双好评的观众占多数， 8.5吧，场面和那个演技8.5分值。 感觉这个剧情很曲折， 可能有点怀旧的情绪在里头吧，因为以前看小马哥看出来的嘛。 今年十一黄金周，十多部电影集中上映，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周润发、郭富城主演的动作片《无双》，开心麻花喜剧《理查的姑妈》，张艺谋执导的古装片《影》。三部影片9月30号同时上映，也是厮杀最激烈的。记者在现场随机采访观众时发现，过节看喜剧似乎更合时宜。 只要能让观众开心就行，其实我们不要太注意里面的细节。 哎呀，看个悲剧的就在里边一直哭也不好啊，就过节还是开心重要。 我喜欢看喜剧片，看喜剧片就看个心情。 正是因为开心麻花多年的积累，之前很多业内人士都预计理查的姑妈会如前两年一样稳拿票房冠军。但是到了长假后半期，无双逆袭拔得头筹，单日票房和累积票房都超过了理查的姑妈，张艺谋的影口碑也持续向好。首都电影院工作人员于超说， 观众还是更倾向于喜剧，尤其是像开心麻花为已经很好的市场认知度，在这种情况下喜剧肯定是一上来大热门的。无双呢这回能够反超，其实凭借的绝对就是他自己本身的口碑和品质。竞争对手像这回理查姑妈口碑可能较以往的差了一些，无双该他的优势会一直延续到国庆假期过后一段时间。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。时隔30年，电影《红高粱》经过原底标准拷贝、2K 高清修复、杜比全景声制作，将于本月12号由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发行，在其旗下全国200家加盟院线上映。修复之后的《红高粱》使用了35兆的视频高码，很好的保留了原始素材的噪点结构和细节内容。实际观看当中，在色彩交替处完全没有可见的色带和色块问题。作为广电总局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首批推荐剧目，互联网创业题材剧《创业时代》将于本月12号在浙江东方卫视开播。这部剧改编自傅瑶的同名小说，由黄轩、杨颖领衔主演，讲述了软件工程师郭新年在强敌环伺的商业环境当中，凭借一款手机软件掀起移动互联网革命的创业故事。何慧是享誉世界歌剧舞台的中国女高音歌唱家，她的歌声曾唱响在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等世界著名歌剧院。今晚何慧将与维也纳圆形剧场四重奏共同登台国家大剧院，为观众演绎普切尼、比才、吉尔达诺等诸多作曲大师的经典歌剧咏叹调。以色列国师级导演、剧作家约书亚·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《犹太城》中文版将于11月首演。这部剧通过极端环境当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，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。 目前犹太城已经在超过25个国家以20多种语言上演，剧中人选择用艺术来表达生命的高贵和优雅，以此抗衡残酷命运的黑暗与肮脏，并释放着他们的力量。这部剧将于11月9号到11号登陆北京保利圈，并开展全国巡演。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，或登陆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。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。 出行好伴侣，876路况信息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，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。 快别幻想了，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，道路救援、空中救援随时待命，伴您放心出行。 4001234567。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，目前南二环永定门桥到玉亭桥西向东方向车多，南三环杨桥到木樨园桥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。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。艺海说宝， 雾里看花防打眼，去伪存真话收藏， 寻宝护宝藏宝， 是故事，是佳话，更是传奇。 国宝传家宝，镇馆之宝， 是艺术，是历史，更是情怀。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，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。艺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。 铜镜既是中国古代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，也是一种传承古代文明的工艺品。近年来，铜镜以制作精良、形态美观、图文华丽、铭文丰富而备受收藏爱好者青睐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艺海说宝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代铜镜收藏的故事。中国古代的铜镜出现于4000多年前，至今已走过了早期，也就是商周时代，流行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，鼎盛就是汉代，中衰也就是三国晋南北朝时代，繁荣也就是隋唐时期，衰落五代十国、宋金元等几个重要阶段。每个历史时期的铜镜都有独特的文化和价值，面对林林总总的古代铜镜，哪些值得收藏呢？从近些年铜镜收藏市场的行情和铜镜本身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看，战国、两汉、唐代的铜镜是最值得收藏，因为这三个历史时期所出现的铜镜啊，无论是从流行程度、铸造技术，还是从艺术风格等方面看，都代表了古代铜镜的最高水准。上海的藏家黄宏斌收藏铜镜是一个偶然，他是从收藏瓷器、玉器、佛像、钱币等起步的。上个世纪80年代，在旧书店仿到一套八册清代刻复印件《陶斋集金录》，里面有铜镜的拓片和介绍，顿生登临泰山之感，为中国古代铜镜的精美纹饰所叹服。不久，他到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寻访旧器，在一个地摊上发现了一枚漆黑的铜镜，品相完好，图案清晰，纹饰精美，喜欢写的脸上，江湖上的摊主看得分明，一开口锁价8000块。这对于从未玩过铜镜的黄宏斌来说是有点意外，不过他没有太多的犹豫就买下了。回到上海，赶快拿出有关书籍对照，发现居然是一枚汉代的伯爵镜。所谓伯爵，也称伯戏、陆伯，是一种古老的奇戏，大约在春秋时期流行于民间，到了秦汉连官府商贾也要玩，盛行一时。再请专家长眼，也认为是难得的精品。从此啊，黄宏斌的胆子就大了， 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铜镜的价值，许多朋友看到他收藏铜镜就嘲笑他买了一堆的废铜烂铁。但黄宏斌认准的目标是不会轻易改变的，他认为给人美好享受的东西肯定它就是好东西。起步的最初几年里，他在甘肃、青海、陕西、河南等一些小县城里跑，将那里的古玩市场一个个兜过来，在别人还没醒过来之前就买了不少好东西。有一次黄宏斌去南京夫子庙淘宝，一个朋友告诉他，有一古董老板手里有一枚铜镜，品相一流，他急忙赶去，但老板告诉他前一天已经被一个北京人买走了。黄宏斌不甘心啊，连夜坐飞机赶到北京，辗转找到了这收藏家，说了半天呀，再加价 30%， 终于从对方手里求到了这枚铜镜。这枚西汉古镜直径有22厘米，镜背雕刻着十几个舞蹈人物，构成一幅王宫礼乐图，是研究西汉礼乐文化的宝贵资料。您听听，藏家就是这样慢慢的成为藏家的。那么在高林高华所著的《捡漏》一书当中啊，就收录了一个叫做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把漏捡的故事，说的就是两位老人和一面铜镜的传奇。河北的这个小古玩市场，张老头还是第一次来，市场不大，东西不多，张老头很是失望，转了一圈也没发现有什么可买的，正准备走呢，忽然看见新来的一个摊主从这破报纸里头往外边拿一面铜镜。张老头立刻站住，难道他拿出来的是一面唐镜？张老头站在原地可没敢动，隔着几个人向他那边眺望。镜子摆出来了，果然是一面唐镜，锈迹斑驳，包浆厚润，两个字，开门。什么叫开门呢？这是行话，就是开门见山，就是非常明显的典型器。张老头凑过去，拿起铜镜翻来覆去的看，看了半天，操着一口土的掉渣，也不知道是哪儿的土话，就问：“你这拍的多少钱？”这摊主本来眼睛瞪得溜圆，盯着他看呢，以为遇上行家了，这一开口啊，差点把摊主噎得背过气去。再加上他那一嘴的大蒜味，摊主啊，卷包走人的心都有。看摊主不说话，他还来精神了。那多少钱？你咋不说话呢？看我买不起，我有钱。拍拍自己的破书包，这摊主很不耐烦的把头别过去，1万。咋真贵了？张老头眉头一皱，嘴一撇，左手拿镜，右手高高举起。摊主纳闷了，您这干嘛呢？这是？张老头眼睛一斜楞，抻抻袖子，好好看看。这个破盘子好在哪儿的这么贵？摊主生怕他把东西弄坏了啊，让他放下也不是，不让他放下也不是，就说您小心点儿。嘿，张老头倒不介意，又看了看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你这个破盘子怎么要这么贵呀？这个破盘子是干什么用的？”摊主听他一口一个破盘子的说，有点忍不住了。您看清楚了，这是盘子吗？这是铜镜。张老头倒笑了，你得跟我斗这个能照，我怎么看不见影呢？一边说一边翻来覆去的看，这梦小孩的也没有什么梦的是吧，哪有影啊？你得瞎说，我看这破盘子给我点花盆正合适。一边说还一边翻过来掉过去的瞅，一边看心里一边说，好东西，正点。摊主哪知道他想什么呀，气得鼻子都歪了，这位感情满不懂，和他根本也就不沟通了。正郁闷呢，又来一老头。这老头啊，摊主一看就不敢叫人老头，得叫人家老者。这位老者文质彬彬，鹤发童颜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片，一看就是文化人。老者站在边上瞄着那铜镜看，也不说话。摊主心里发急，估计这是个真买家，别让这满不懂把我的买卖给搅了，赶紧说了：“您把这铜镜放下吧，您别给摔了。” 张老头这回不干了。什么叫我给摔了呀？你看不起人，我这儿子开工厂的，我有的是钱，我买得起，你怎么个破盘子能挣多少钱我就摔了，我这摔了他能怎么的？举起来就要摔。那位老者赶紧拦住他，哎，老哥老哥，这干什么呀？这是动这么大气呀？来来来，我看看这铜盘子。摊主一听，气得差点背过气去，又来一外行啊。这老者把这铜镜接过来看了看，就笑了，笑得摊主莫名其妙。但是老者只说了半句话，摊主就肃然起敬了。 穷玩啊，也是一种态度 哦，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，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，也不想什么毛公鼎、武德官窑、稀世珍宝。 哎，我们呀，就是门口遛个弯儿、啊， 哎， 买个铜钱啊、 嗯， 捡个瓷片啊、 嗯， 自得其乐。 哎，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、啊？ 藏家传奇。有故事的人生。 这老者把这铜镜接过来看了看，就笑了，笑得摊主莫名其妙。但是老者只说了半句话，摊主就肃然起敬了。老者说，嗯，乍一看还真挺像铜镜的。哦，原来他知道这是铜镜，不但知道，人家还懂鉴定，他言外之意不就是东西不对吗？老者说完放下东西转身要走，摊主还没来得及拦他呢，张老头先不干了，你别走你别走，你这说什么呢？老者是欲言又止啊。摊主想，自己买这东西的时候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反正又没买准，不妨听他说的说的，难道是他被当地农民给骗了？他心里这么犹豫着，嘴上可不能服软，这东西是我从乡下收来的，什么时候的我说不好，但肯定是老的，而且这东西肯定是铜镜。他已经把自己的水平向张老头这种高度靠拢了。张老头说，找不出人来怎么叫铜镜啊？老者给他解释，古代铜镜是青铜制的，刚造出来的时候不这样，锃光瓦亮，随着年代推移它生锈了，生锈了当然照不出人影了。你像铁的东西新的时候也银亮银亮的，很漂亮，也能照进人眼，可一生锈就变成黑褐的了，你还能想象得出来它原来的美丽和光可见人吗？不能了，对吧？张老头不住点头，哦，听明白了。摊主也不禁暗挑大指，还是人家有文化，我也听明白了。老者见他们俩都爱听，就接着讲，这青铜啊就是铜合金，一般呢是铜锡铅的合金，这些元素比例不一样，颜色它也就不一样，要是含锡量在 20% 到 30% 就成银白色，含锡量在 12% 以下呢一般就是这个金黄色了，就是黄金那种颜色，非常漂亮，以前帝王一赏赐大臣就赏几百金，那一般都不是说赏给他黄金，而是说赏给他青铜，当时的青铜也叫金。说秦始皇收缴天下兵器铸12金人，也不是说铸了12个黄金人，而是说铸铜人。我们的祖先使用青铜的年代也非常早，在尧舜禹传说时代就已经出现了，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，这段时间被称为青铜时代。张老头跟摊主早就听得入了神，边上买东西的人也凑过来听，见人多了，老者反倒不讲了，说我还有事儿，他可就要走。张老头拉着不让走，说你再讲讲啊，你这再讲讲，这真好的，这个盘子值不值钱呀？摊主一听，这位可真行，他认准了这东西它是个盘子。老者只在那儿笑也不说话，张老头更着急了，你说这个东西这么好，你为什么不买呢？老者还是笑说，对不起，我还有事儿，老哥我先走一步。说完挤出人群他走了。张老头可没走，又拿起铜镜看来看去。这摊主啊 也实在是泄了气了。人家老专家虽然说没说明白，但是那意思不是很明显了吗？东西不对，有点沮丧。张老头可不沮丧，而且兴致还很高涨。秦始皇用过的镜子，这个以前是金子的。摊主一听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这是。但是看到他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喜爱，忽然灵机一动，你想买啊？张老头还没回过味来呢，根本没听见他说什么。摊主又问一遍，他猛地回过神来，啊，对呀，太贵了，他其实他就是个拍子。摊主一听，哎，这怎么又转回来了？这个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你要真想要啊，3000块钱，给你了。张老头刚要放下，手要停住了，又犹豫了半天，又要放下，还是挺贵的，就这么个摊子。摊主简直要崩溃了，2000块钱你拿走啊，我买还2000呢，算我白搭路费，行了吧？张老头又想放下，摊主说了，说你不要算了啊。张老头不放了，犹豫了一小会儿，行，那我要了。犹犹豫豫的把包打开，从这破信封里点了2000块钱给摊主。其实不用点，他只有2000块钱。张老头欢天喜地的走了，他这开心可不是装出来的。张老头心里清楚，这东西是真正的唐镜，这么精美的唐镜，当时的市场价至少也得5-6万的。和张老头一样高兴的人还有一个，不过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应该这样高兴。张老头出了古玩市场，就找到了李老头。李老头是谁啊？就是刚才给张老头和摊主讲了半天课的那老头。那他们认识啊？可不认识吗？要不张老头闲着没事伸什么袖子呀？他这么一抬手，站在边上的李老头就明白了，准备演戏，该我上场了。他们演的这是哪出呢？这还得从2年前说起。2年前，张老头在北京的潘家园摆地摊，东西都是新的，一件老的也没有。李老头呢是个退休工人，虽然不是知识分子，但非常喜欢读书，博古通今，知识丰富。退休以后就喜欢上了收藏，对于鉴定方面的知识也是颇有研究，但是只有理论知识，没有实践经验。很不幸的是，李老头第一次出手就遇上了张老头。张老头年轻的时候演过话剧，装作一副什么都不懂的样子，编了几个从农村历尽千辛万苦淘东西的故事，把李老头啊蒙的是一愣一愣的，居然成功蒙了李老头。但张老头心里有点含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跟李老头一搭话呀，就觉得这个李老头不是个俗人，人家读的书多，什么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。自己虽然能编故事蒙他，但总觉得蒙他蒙的也不是很自信。再说这李老头呢，对张老头倒是深信不疑，凭着自己丰富的书本知识和多年看人的本领，李老头觉得自己不可能上当。可是这个世界一切皆有可能，李老头不仅上了当，而且上当还成了瘾了。每到周末他必去张老头那儿，每次去还总得买个一件两件东西回家。起初张老头挺高兴，甭管怎么说有个稳定客户，时间久了有点吃不消了。钱还怕有多赚的吗？当然没有。但张老头蒙李老头蒙的有些过意不去，一方面李老头家也不富裕，那点退休金全买了他的假货了，另一方面李老头啊实心实意的把他当朋友，买东西主要是为了向他请教跟他讨论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人家李老头虽然不懂鉴定，但别的知识比他丰富的多，自己对人家也十分敬佩，每周骗一次自己敬佩的人，这心里头实在是难以安宁。大家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是古代铜镜的收藏故事，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。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，

李老头也只能是一声叹息。张老头真是没眼力，就靠卖点假货糊口吗？当然不是。张老头啊，从80年代就开始倒腾古玩，见过的好东西可以说是多了去了，自己也曾经留过不少好东西，也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时光，但是那都已经成为过去了。张老头的老伴儿早就去世了，只有一个儿子，儿子就是他的命根子。可是这个儿子却不争气，整天和一群小混混搞在一起，最终还是犯了事儿。为了救儿子，他四处托关系请律师，打点上下，变卖所有古玩，当然最后也没管什么用，儿子还是被判了刑。张老头一方面是觉得无脸再见家乡的熟人，另一方面也是心灰意冷到了极点，就只身来到北京，想逃避这个严酷的现实。这么一来，他以前的关系网就都断了，一无所有的老张想恢复元气根本不可能，为了生存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往潘家园一蹲，卖点假货，谁碰上上一当算他倒霉，这倒霉事儿就让这李老头给碰上了。那张老头为什么不卖真货呢？真东西本身就贵，他身上那点钱买不起，再说就算是买得起，也很难靠卖真货过活。古玩行里有句话呀，叫三年不开张，开一张吃三年。缺衣少食的张老头先要解决温饱问题，哪有时间等着真货开张呢？还是先弄点假的糊口吧。可是呢，比李老头碰上他更倒霉的是，他碰上了李老头。他居然就心甘情愿的把从李老头那骗来的钱全都还给他了。他不能忍受总是欺骗一个善良而又有知识的人，一个良心没有丧失干净的骗子是不称职的，所以他面临的惩罚就是再次的流离失所。李老头是个仗义老头，见张老头如此，对他有了几分敬佩之情。其实李老头也是一个人生活，老伴也已经走了，孩子不在身边，这样一来，李老头干脆把张老头请家里来，俩人互相学习，一个学理论，一个学实践，完美互补，精神生活很丰富啊。可一谈到钱，两位老人都一脸苦相，张老头衣食无着，自不必说，李老头也面临着孩子结婚买房等等的烦心事儿。两个老头一商量，卖假货这事儿是不能再干了，干脆弄点真的吧。现在政策也放开了，民间喜欢收藏的人也多了，全国的古玩市场、拍卖行、古玩店也不少，只要有本金，凭着张老头的眼力，东山再起不是没有可能。可是李老头也凑不出多少钱，俩人一合计，只能辛苦点到小地方去买，再拿到北京或者别的大城市去卖，至少也还是能有点差价的，要是再能捡个漏什么的当然就更好。事实上这条云游之路比他们想象的要平坦得多。转战几个地方之后，他们就发现了一条捷径，演双簧，一个是博学多才，一个是火眼金睛，这对搭档一找到默契，那就是天下无双。于是就有了前面咱们说的那一出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一个看准了东西，一个打糖衣炮弹。李老头称之为明修栈道，是暗度陈仓。前面那一出其实只不过是诸多曲目的一个，除此之外，老哥俩多年的默契还配合演绎出了很多曲目，什么砍价曲目、抬价曲目、吵架曲目、劝架曲目，老哥俩把一台台精彩的演出带到西来又带到东。其实人生就是一台戏，但荒唐的戏文背后却经常藏着一丝无奈的苦笑。张老头、李老头也不是什么坏人，李老头开始也不太赞成这么演戏，甚至不太赞成捡漏这件事儿。说来说去，捡漏就是欺负人家卖主看不懂，这不也算是一种欺骗吗？可张老头说，你不跟别人演戏，别人就不跟你演戏了吗？古玩行里有几个不演戏的呢？聪慧狡诈之间不过一线之隔，再说了，咱这不能算骗人，谁让那卖货人眼力不够呢？ 眼力不够就得接着学，打眼卖漏，这都是这条路上必经的教训。这一行历来都是眼力不好的给眼力好的打工，咱这是在帮他们超度呢。再说卖货的人也不可能赔钱卖给咱，顶多是他少挣点，咱们多挣点，他们挣的是体力钱，咱们挣的是经验钱。眼力是我的经验，学识是你的经验，演戏是咱俩的经验。李老头想了想觉得也有理，就心甘理得了。俩人约好，一般都是张老头先去看东西，李老头找个地方等着，只要见张老头一举手就是该他上场了。至于这一出要演什么，可要等上了场才知道。上场以后也有暗号，这暗号是什么呢？我不能说，我都告诉您了，那人家戏怎么演呢？您二非逼着问我，我也只好实话实说，这暗号啊我也不知道。给我们讲这故事的既不是张老头也不是李老头，而是一位同行的老先生。万一哪天您在什么地方遇上他们了，请带这位老朋友向二位问个好，问问这两位老搭档过得还好吗？怎么能认出他们呢？就请看看地摊前边有没有人高高的举起右手。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、 哦、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、 啊、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，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德官窑稀世珍宝。 哎，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、啊 哎、 买个铜钱啊、 嗯、 捡个瓷片啊、 嗯、 自得其乐。 哎，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、啊、 藏家传奇，有故事的人生。 大家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来自上海的黄宏斌先生也是一位古代铜镜的藏家，他的故事也很传奇。有一次他的一位朋友传了一张照片到上海，是一枚腐蚀的相当严重的唐代铜镜，背面几乎看不清一丝纹饰了，但此镜直径有24厘米，是比较罕见的。他当即要求将实物送达，抚摸之际，黄宏斌在锈蚀的背部中看到露出的一块浮雕，就凭这一角动物的背部，黄宏斌就判定是头目镜。所谓头目镜，就是指第一次浇铸的铜镜，模范使用，纹路清晰，价值超过2亩3亩，对方开价11万。黄宏斌的朋友都劝他别买，但他断定锈斑可以洗除，锈蚀的表面下或许会有精彩的世界。最后一咬牙买下，回家之后用自己调配的碳酸药水洗了3天，腐蚀的背面逐渐清晰起来，悬着的心这才落下，原来是唐代典型的瑞兽海水葡萄镜。画面内容非常丰满，雕刻极为精细，头目镜的神韵逼人而来，这一计他又博准了。前几年黄宏斌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博研究生班60名同学一起赴洛阳做野外考察，他抽空跑到洛阳古玩市场觅宝，在一个摊位上发现了一枚半截铜镜。一般情况下呀，收藏爱好者对残件是不屑一顾的，但黄宏斌拿起来一看爱不释手。多年来对铜镜的研究体会告诉他，这枚水银长方形铜镜叫真紫飞霜镜，铸于唐代，而且也是头目。以前呢他只在清朝的有关书籍当中看到这种铜镜的记载，但一直没见到过实物，在上海的收藏家宝藏当中也没有。再经仔细查看，黄宏斌发现镜子断面上的锈迹跟镜面上的锈迹是一致的，那么很有可能在逝者埋葬时就带了半截铜镜，作为夫妻日后相会九泉的信物。于是黄宏斌当机立断，重金购藏。黄宏斌没看错，这一习俗在沈从文的铜镜史话当中也有记载，破镜重圆的希望或传说和死人复活的故事相同，至迟应当是魏晋之际发生。文献上记载较早的是旧传东方朔卓神异经，就有夫妇将别各执半镜为相约的故事， 沈从文还考出上世纪50年代某地出土晋墓当中有瓦镜两片，拼合成一整体的实例。今天黄宏斌的铜镜收藏规模相当可观，在收藏界为上海人赢得了地位和荣誉。在他的收藏当中有不少是国家博物馆都没有的稀世珍品，足以改写中国铜镜铸造历史，并为中国的冶炼技术发展提供足够的证据。黄宏斌曾经表示啊，夏文化遗址当中至今没有发现青铜镜，现在一些大的博物馆里收藏的铜镜最早也是商代和西周的。中国青铜镜铸造的鼎盛时期是春秋战国，尤其是战国，由于各诸侯国纷纷崛起，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诸侯国控制了矿山和技工，青铜铸造业由此得以迅速发展。在打造冷兵器的同时，日用铜器也进入一个辉煌阶段。到了汉唐啊，铜镜出现最为灿烂的局面。铜镜收藏与交易的信息还引起了境外收藏家的关注，他们经常来中国寻访。有一次，黄宏斌从民间藏家手里买到了一副东汉龙虎对镜，一位日本收藏家得知以后马上找上门来，愿意出60万元购藏，被他一口回绝。好东西不能留到海外去，是众多中国藏家的底线和共识。中国的铜镜在日本收藏家眼里绝对是稀世珍宝，玩了几十年的收藏家拥有数百枚的不算少，有些精品还是上世纪30年代流入日本的，他们有相当丰富的实物，还形成了一个圈子，隔三差五也能出版专著，这些都让黄宏斌颇不服气。为了收藏与研究，黄宏斌将所有的积蓄都投在了铜镜上，除了寻访各地古玩市场外，还经常上拍卖会举牌，只要是好东西价格贵一点嘛，他不怕。收藏铜镜只是暂时拥有一种特殊的物质，就像破镜重圆的成语，它很艺术化地表达了中国人对于一种情感的追溯。那么研究铜镜的历史与艺术，才算将另一半牢牢地把握在手中了。说到这儿，今天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，主持人叶鹏，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尹丽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再见，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，再见。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，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，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，奇人奇事巧夺天工，古玩珍宝流光溢彩。 每周六日上午10点，北京文艺广播 FM 87.6兆赫，艺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。 寒窗苦读收了谁的脸，兰亭又在落在你案前，你成空白寻找的人不选，眼神泪思念，二十四桥中边明月间，藏头的是不忍怒再见，留下枕边回忆，回忆奔流回荡耳边，朦胧的月与你泛起唐宋元明清的夜，暖着谁笔的几字上，我能轻轻刷，我送七言你书明镜一别，再重回首灯火不见阑珊，可只有寂寞在流浪。 是谁在重寻昔日远去的故人容，明月雨不改，心事花落空，你儿子朝暮别来一场梦，去人间去风， 万丈孤独皆只虚转变，残梦中问他不会重现，一句告别似祖飞很多。 在不在你安全，一卷空白心焦的人不选，无言声泪思念。 欢度国庆，北广购物优惠大促再升级，10月5号至10月8号期间来订购商品享92折优惠，新用户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，详情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公众号也可以享受优惠哦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这里是北广购物。 大家好，我是李佳。 嗯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海参呢、也许您真的是没有接触过啊、它就是鲜蒸即食海参， 依然是真正大连辽四参，依然是底波散养，但是你以前从来可能未必吃过这种鲜蒸的，出海之后马上直接低温鲜蒸，直接蒸熟，迅速的即食包装，包好了之后回家直接可以吃，不需要再把它晾干了变成那种海参木乃伊，最后再泡回来，营养损失了很多，这个过程呢能非常大的保留海参中的营养、所以您吃这种鲜蒸的，不但口感更加的脆爽，更加的 Q 弹，而且营养是更加的丰富而全面，真真正正的不浪费海参当中的那些精华营养。 没错，这种做法的海参呢，吃的好吃，同时营养又非常的丰富，都给它保留住了啊。另外呢，像这种做法它的成本真是非常高的， 是的， 很多的厂家呢是不愿意这么做的、 对， 那么今天呢这个组合应该说也是非常的诱人，像鲜蒸的即食海参呢，它的价格还是比较贵、 是的， 刚才说成本高，但是呢很多厂家愿意跟我们北广平台合作，就因为我们这个平台是非常有影响力和推广力的哈、所以他们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、所以呢实惠就落在了我们的消费者身上、 是的。 好，我说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呢，是鲜蒸即食海参，一大套是1500克，一大包啊，每包里边呢是50小袋，一袋里边是30克左右的大海参， 一包30克是直接的、这一包里只有人工计时就是30克左右， 对， 所以呢这个足量足价 50袋啊， 50袋、这50袋加起来在市场上这个小3000了， 那可不啊。 对， 如果您订上的话呢，得到的那个提货券写的就是2980，但是您今天实际的价格呢只要999，999您就可以拿走了，而且现在市面上很多海参都涨价了、 是的，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的、所以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而且这个季节啊，就是吃海参的季节。 对啊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秋冬的季节就是我们来调理自己身体，全面补充营养，为来年开春去做准备的。都听过一句话，周老师也经常教育我说，这个 秋冬进补， 来年打虎。 对， 您听这话特有意思。秋冬进补，来年打虎，可不是说秋冬进补完了就打虎，所以我们都是为春夏天生发时候做准备。 是的， 秋冬就是藏精藏身体吸收营养的季节，而海参的营养那么全面，海参粘多糖、海参皂带、精氨酸、赖氨酸、SOD 各种的微量元素、矿物质那么丰富，而且呢它脂肪又少，甚至胆固醇现在都没检出呢、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大家，全面补充营养，同时不给身体造成负担，老的都能吃。您试试，您试试坚持最少45天，要么您要有条件81天、最好能贯穿全天的吃法之后，您比较一下这种鲜蒸的跟普通的有什么区别，您比较吃与不吃有什么区别，自己就能感受到变化。 没错，这个民间的智慧是无穷的。 是的， 现在为什么好多人都吃海参呢？就因为它呢既好吃，同时呢又非常有营养。当然原来呢这个相对价格比较贵一些、但是像今天我们这组合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、 是的。 好，那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1500克一大包，那么一大包里边一共有50袋，也就是50头，一袋里边呢是一坨海参，30克左右的大参啊。另外呢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赠给大家20克一袋的这个海参调味料，10袋啊。如果您订上以后得到的提货券呢是2980，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999，您就可以拿走，999您就可以拿走了，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，赶快来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那今天呢是给大家1500克一大包啊，一共是 30克左右一根的、加起来一共50袋。 那么还有呢调味料10袋啊，那么市场价呢是2980，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999，你就可以拿走。好，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